去纽约，看看这一路我曾经忽略的一切。走路去纽约，也让感情在世界里有机会沉淀自己。 寂寞，共命运。